中途大事录第25章。斐斯托到省上任，三天以后就从凯撒勒亚上了耶路撒冷。司祭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告发保禄，并请求他开恩来对付保禄，就是求他将保禄借到耶路撒冷来，他们好设下埋伏，在半路上将他杀掉。可是斐斯托回答说，保禄应押在凯撒勒亚，我自己不久就快回去。又说，你们中有权势的人跟我一同下去，若在那人身上有什么不对处，控告他好了。斐斯托在他们中住了不过8天或10天，就下到了凯撒勒亚。第二天坐堂，下令将保禄带来。保禄一来到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就围住他，提出许多严重而不能证明的罪状。保禄分辨说，我对于犹太人的法律，对于圣殿，对于凯撒，都没有犯什么罪。斐斯托想要向犹太人讨好，就向保禄说，关于这些事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与我面前受审吗？保禄却说，我站在凯撒的公堂前，我该在这里受审，我对犹太人并没有做过不对的事，就是你也知道得很清楚。假如我做了不对的事，或做了什么该死的事，我虽死不辞。但若这些人所控告我的都是实无其事，那么谁也不能将我交与他们，我向凯撒上诉。斐斯托与议会商议之后回答说，你既向凯撒上诉，就往凯撒那里去。过了几天，阿格里帕王同贝勒尼切到了凯撒勒亚，向斐斯托致候。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，斐斯托就将保禄的事件陈述给王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狱中的囚犯。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司祭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告发他，要定他的罪。我回答他们说，当被告还没有与原告当面对质，还没有机会辩护控告他的事以前，就将那人交出，不和罗马人的规律。及至他们来到这里，我一点也没有迟延，次日便坐堂，下令把那人带来。原告站起来，对他没有提出一件罪案，是我所逆料的恶事。他们的争辩仅是关于他们的宗教及关于一个已死的耶稣。保禄却说他还活着。我对这争执不知如何处理，就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受审。可是保禄却要求上诉，将他留给皇帝审断。我便下令留下他，等我借他到凯撒那里。阿格里帕向斐斯托说，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。斐斯托说，明天你就可以听他。第二天，阿格里帕和贝勒尼切来时甚是排场，接同千夫长及城里的要人进了厅堂。斐斯托下令把保禄带来。斐斯托说，阿格里帕王和同我们在场的众人，你们看这个人，为了他，所有的犹太群众 曾在耶路撒冷和这里向我请求，呼喊说不该容他再活下去。但我查明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。他既把这案子向皇帝上诉了，我便决定把他解去。我对这人没有什么确实的事可向主上陈奏，因此我将他带到你们前，尤其你阿格里帕王前，好在审讯以后有所陈奏。因为我以为借送囚犯而不指明他的罪状与理不合。